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过中秋，吃喝玩乐玩过够，我是小张张。 好，昨晚应承了你什么啊？ 左思 来了、 哦、好 八月再见，落雨深深九月你好，暂时接埋九月再见，唔讲拜拜，十月你好，同大家讲声 嗨！好嘢，好嘢，再讲多次，讲多次，讲多次，大家嗱留意住啦。 八月再见，落雨收柴，九月你好，暂时接埋。九月再见，唔讲拜拜，十月你好，同大家讲声 嗨！好嘢，好嘢，好嘢，到我啦！ 成日，成日， 系中篇儿歌，题目《中秋有感》。咁係咁樣個咁， 即係口字邊一 個。以前好多乜乜有感啊！ 係啊， 中秋夜，明月夜，阿媽叫你食月餅，我唔食，食薄餅，薄餅圓咕碌，碌一碌，原來係風騷快活人谷。中秋夜，明月夜，鬱鬱叫我陪下佢，我唔陪。陪龟仔，龟仔大攞去卖，卖得几文钱？到底系咩龟？系煲汤嘅当归。中秋夜要翻龟，翻龟食月饼，人月两团圆。 One two three o'clock, four o'clock rock. Five six seven o'clock, eight o'clock rock. Nine ten eleven o'clock, twelve o'clock rock.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en o'clock tonight. Put your glad rags on. Join me home. We'll have some fun when the clock strikes one. We're gonna rock around. 这个人月两团圆的日子，酷热天气几个一样陪住我哋。今日星期五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朝都几大雨啊。早晚部分地区有多云，日间酷热。周末仍然系有阳光，酷热又有雨。我哋一齐嚟啦，一二三。今日翻嚟特别开心啦，因为中秋节啦，长假嘅开始啦，大家咧准备住，哇，玩足成个周末嘅。 哇，今日出嚟都少咗好多人啊， 个个 都上晒去唔知边度玩啊， 系 啊，又飞啊，又坐船啊，又高铁啊，乜甜乜甜， 开心点都好啦，最紧要大家开心， 冇错， 系咪？人月团圆， 系啊，我坐地铁翻嚟都好开心， 梗系啦。 有冇撞到你啲好朋友？ 冇，系啊。 因为今日礼拜开始咧，就大家留意下，咪又喺地铁某啲地方可能会见到啲好熟悉嘅面孔吓， 真系喎，正喎， 因为有我哋嘅 poster， 系啊， 同埋我应该系话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多位同事系啦，就影嘅 poster， 就响应有一个就系礼让运动嘅，希望大家可以咧就系埋去打卡， 系 啦。 我唔介意你企喺我张相隔篱嗰度同我 影翻张合照。 影张相，因为你有冇见过噶？有啲可能啲偶像咧，佢哋咪有啲灯箱嘅，好离谱噶！啲人喺下面同佢影嗰啲相。 唔知 我 哋我哋 睇过 有冇应援咧？嗬， 系喎， 即系人哋有应援，我哋冇应援，好似好丑啊！咩叫应援啊？其实 应援咪就其实系 fans 咯嘅意思咯，系啊，我哋有名噶嘛，系啊。 咁我哋叫乜嘢啊？ 我唔知你啊，我系有噶嘛，我系沙拉酱嘛。 系咩？ 沙拉酱，我啲应援后后援会嗰啲名字叫沙拉酱啊，沙拉 酱 嘛， 酱 即系折嗰啲酱咯。 哦， 系啊 ，salad 嗰啲啊，系啊，嗰啲沙拉酱嘛，你个个都有噶。 咁我叫乌拉圭啦，不如。 你可以嘅，你自己 set 嘅啫嘛。 龟牌 系啊，咁咯。 龟啊嘛， 系啊， 诶唔系，龟蜜。我嗰啲 系啦，你可能叫閨蜜，系啦，冇錯，因為我唔同個名噶嘛。 係啊，咁你咧？ 我唔知叫咩好啊。 章魚， 章，我你講嗰陣時係咩？章魚小學啊嘛，係嘛？你嗰陣時 嗰個好耐啦，係啊，咪簡單啲，章咩咧？好章魚咯， 章魚啊，好啊，叫章。江湖啦， 好刺身。 咦？劈劈劈！ 我系江湖， 我哋一劈劈。 我系闺蜜，你系 沙拉酱。 好嘢，咁你就见到就影咗相，开心 share。 正啊，一样系咁， 一样系咁啦。喂，嗱，记唔记得咧？嗱，艺术呢一样嘢啦，唔系阿 Sarah 中意睇啦，阿最近 Austin 又睇咗啲好特别嘅艺术啦， 好正啊， 系 啊， 开心死啊，真系，系咧，打开眼界。 艺术有时咧就好得意嘅，即系你中意啊。艺术唔中意咧，觉得好无聊嘅。 嗯， 有啲啫吓，有啲 都 系艺术。我记得两年前，你记唔记得有一个咧，有个艺术家咧喺美国咧贴只招喺墙啊？你记唔记得呢个新闻啊？ 有， 好似话收尾仲要俾现场有个人 食 鬼， 行 为艺 术，行为艺术咯，佢变得行为艺术咯。 再要 开头系装置艺术， 系 跟住俾人食咗之后就变得行为艺术。 最经典就系拍卖，跟住个桌嗰个咧， 咩咩 落个碎纸机咧，个幅画啊， 系啊， 碎晒， 系啊，行为艺术咯， 系啊， 系啊，你话系啊，系噶啦。 冇错啦， 我都睇过啲装置艺术，我睇完都唔知做乜。 睇完 我 嬲真系啦， 我依家都扮紧一个装置艺术咩？ 你把大卫像， 大卫像呢唔系咁嘅服装，唔系呢个 dress code。大卫着个 dress code 系好啊，上帝俾嘅 dress code。 你着咗衫嘅大卫像咯， 又得 穿衣嘅大卫像。咁啊，最近咧，丹麦有一个法庭嘅新闻咧，关于个艺术家同埋一个叫做艺术院啊，即系博物馆啊，因为咧佢哋咧就。之前喺好耐以前咧，2007年咧，呢个丹麦嘅艺术家咧做咗一幅画，唔系画嚟嘅，佢系咁样嘅一个表演艺术，算唔算咧？嗱，总之佢有个框啦，有两种嘅货币，丹麦嘅货币啦，同埋欧罗啦，全部啲银纸贴咗喺度。佢话呢一个咧就系欧洲人同丹麦人嘅生活嘅对比啦。 嗯， 我冇睇过个真值吓，即系总之佢做咗咁啦。好啦，咁艺术馆咧而家就2021年两年前啦，两年前咧，而家我俾60万。叫做制作费啦，40000蚊材料费。点解材料费咁贵呢？因为你要整啲银纸，黐，想再重整呢一幅画，即系做过佢咁样。咁啊，两年之后呢、這个人咧交咗啦，但系咧一打开咧系一个框，即系做一个框嚟嘅， 里面乜都冇， 乜都冇。个画名叫做攞咗钱就走。 系 立咗就走咁样，咁但系呢个艺术馆都要展览，因为佢已经预告晒会有咁嘅事啦，咁就展览。但系佢咧就告佢咯，佢喂冇嘢嘅，俾翻全部啲钱嚟。咁呢个艺术家嘅辩词咧就系有嗰个解释，攞咗钱就走，代表我已经攞咗你钱啦，所以我唔系偷咗你钱，我话都明嘅，写攞咗钱就走。咁最后法庭判咩咧？你估 判佢都系有罪啊？ 哦，我觉得冇罪啊。 嗯，我判有罪。 喂，艺术嚟噶， 行为艺术咯，系啊， 攞咗钱就走嘛。 兼明 系啊， 系啊。 但系人哋叫你嘅，唔系做呢样嘢嘛。 系啊， 人哋叫你做嘅嗰样嘢啫，等于我叫你画一幅自画像，你唔可以嘅就系话有用另外一啲嘢嚟去画，就最尾我俾个框你嘅就系你冇画到噶嘛。我俾你嗰个钱嘅话系要做嗰样嘢噶嘛。 嗯，冇错啦。法官咧就判要回水嘅。 我真系可以做法官噶嗱，佢好多时候攞啲法官嘅嘢，我都系估中。 冇达成，冇达成嗰个协议。 你冇个协议嘅就系叫你去做啊嘛，系咪？嗰幅画里面系要包含咗嗰啲钱喺里面噶嘛？你而家话俾我听咁样嘅话，你唔可以话我突然之间用一个行为艺术嚟去交呢个作品俾你嘅喎。 就不如咁，不如我觉得公平啲。 因为我真系睇得多，所以 唔系你嗱， 因为界线喺边度？ 你俾钱我。 10万蚊我， 俾几多？俾几多？ 十万蚊 系 做呢幅画 啊？ Uh-huh. 咁你睇我点样样做俾你啦，系、 uh-huh. 啊，然后我就乜都冇， uh-huh. 然后你就告上去睇下、uh-huh. 最后点判啦。我 就唔得闲同你搞呢啲咁嘅嘢啊，我都费事揾个律师嚟去告你啊。 Okay. 即系你都觉得个艺术家系其实都有佢嘅理据嘅、 啊，我觉得系啊。 佢个画叫攞住钱就走， 唔得。 但系你唔系交紧嗰样嘢咯， 唔系咯，人哋委托你唔系做就系攞咗钱就走啊嘛。如果我同你委托你嘅就系做嗰个艺术品叫做攞咗钱就走，呢、這个就得。又讲如果唔系嘅话，根本你挂摆到明啦，你系喺度玩文字嗰啲。 你唔明白我哋呢啲创作人。 我唔觉得系咯。 你唔系创作一个老作， 叫老作，又或者就是呢个骗子，你都系一个，你都系一个艺术家，但系呢个骗子艺术家。 你都唔明白我骗子点谂？ 骗子艺术。但系 我有睇过嘅，我有睇过有一个嘅艺术品嘅，就系好似上次嚟香港嘅嗰只阿巴苏，咁佢其中有一个嘅就系成堆嘢嘅，里面嘅话咧就系嗰啲欧罗。嘅钱剪到好碎，咁有讲过嘅就系话嗰一幅嘅艺术品嘅话，加埋嘅话系剪咗几多钱嘅欧罗嘅，系非常贵噶、但我已经唔记得咗个价钱系点样啦、我真系觉得超级无聊咯。咁就总之佢有个 area， 你明唔明啊？即系有个 area， 佢摆喺个地下嗰度，跟住你全部就系咩嚟嘅咧？系咩嚟？大家就喺度睇啦。 仲一箱 咁，你喺远嘅，唔系。即系一张钱，佢剪到碎晒，咁总之又铺咗喺个地下度。咁你远睇嘅时候，你唔知佢系咩嚟噶嘛？咁你系要去近睇嘅时候，甚至乎你要影咗，即系放大，佢全部都系欧罗啲钱剪。你话 失？嗱，你嗰、那个，你个把手咧，其实真 系 好多嘢睇嘅。有一次咧 ， 我又去睇啦。咁嗰次好得意嘅，嗰次系预展嚟嘅、即系未系 public 嗰啲嘅。咁好隆重。 我都未噶，我都系预展嚟噶，系 啊， 都系 media 入去睇先。 好隆重其事，有一个位置，哇，好大块，冇、遮住，咩嚟 啊？系啊，有人揭幕噶嘛？有时有， 又系揭幕，等到话哇五点钟揭幕， 一揭 揭 系 啲咩嚟嘅咧？呢个 揭咗都唔知， 唔系佢原来咧，佢标题系出口，有道门喺度，佢就写出口。 喺度， 你可以喺度走啊！ 系啊， 但佢唔屈你喎。 系啊，喂，但系我觉得呢啲嘢都几好玩嘅。 好玩嘅， 系啊，即系你 响 巴 数 呢啲， 系 啊，巴数 呢啲。佢会有呢啲咁嘅衰嘢 嘅。我觉得好抵死嘅，起码你记得。 系啦，唔可以话衰嘢系抵死，即系佢好抵死嘅嘢，佢幽你一默。 系幽默， 但系你又冇你又冇佢扶，你因为你已经入咗个局啦嘛，你去咗啦嘛，你个隆重其事着到好靓， 即系你冇得出口噶嘛， 系啦， 出口就 系 出口。 其实佢就话俾你听，如果你唔开心，你可以喺呢度走。 系啊，我呢个就 出口，拜拜。 同埋其实有时系真系需要导读咯，即系例如我头先所讲嘅嗰堆钱啊，唔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系后边有个故事，你明唔明啊？即系喺度讲紧嘅就系啲钱啊，唔知啲咩价值观啊，或者。咩啲？你讲嗰样嘢，佢再讲埋你其他啲嘢啫，你会觉得就是、哦咁又系嘅。你始终都会觉得就系、是，如果你唔话俾我知，我就觉得做咩要剪碎啲钱、 啊？所以我哋不如搞嗰个幽默艺术展啊，有得谂啊， 真系唔使噶。 我知道啊， 你讲过有一个装置艺术，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仲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 我买咗入场券，我要去睇。咁、我冇记错咧，就应该系喺一啲文创区吓，喺、香港又买某个文创区。就唔好再講啦，就要上到去上面嗰啲唐樓度嘅，咁特別你去到嘅時候嘅話咧，跟住誒，只不過普通一間嘅就係清水嘅唐樓啦，係嘅，都係我哋以前嗰啲咁嘅間隔咯，嗰啲地下嗰啲都係嗰啲階 磚 啊，同埋油嗰啲顏色嗰啲一模一樣嘅，咩冇嘅喎，咁我就覺得你睇乜嘢啊？咁跟住佢就誒唔係㗎，你喺呢度呢個位嗰度咧，你啪一啪個掣啊，跟住我啪啪咗之後嘅話咧，就有一盞燈，係啦，就光咗。咁跟住身邊我就咁啊點啊？佢話嗱，你經過呢條長嘅走廊，去到尾嗰度嘅話，個走廊個尾嗰度都有一個掣，你將佢拍翻佢。 又 咁我就咦唔到拍佢，佢之後有啲嘢，哇！發啲嘢出嚟，我以為係咁啊。點解之後拍翻嗰陣個盞燈熄翻， 就係藝術啦。 佢就唔知好似講緊咩日與夜啊，同一個地方，但 係 當你有燈同埋冇燈咧，又唔知點樣嘅話咧，就會俾你有一種即係好温暖嘅感覺，即係佢有一張嘢。 我明啊，係啊， 藝術家係邊個？佢點解會有咁嘅創意咩？哇！睇完之後嘅話，我真係出咗兩個字，咁就好嬲啊！我就走啦。 OK， 激動今日啊，真係 人生真係藝術啊！ 喂，早晨早晨，听讲风骚爆人啊！今日识迎欢迎一个校长，蔡校长嚟我哋喺沙甸马出现。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翻嚟我一阵会仲有十一点钟之后嘅，你又知唔知道今日大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唔使咁做打你啊，搞笑时候提提你啦，好冇？先睇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报告，话中国每年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操纵境外资讯，方法包括利用宣传、虚假资讯和内容审查，同时推广有关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新闻。报告警告，如果不加以控制，全球资讯格局将会被重塑，并且威胁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这份由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表的报告提到，中国影响全球资讯的方式有五个要素，包括利用宣传和审查制度，促进数码威权主义，利用国际组织和双边伙伴关系，将拉拢和压力相结合，以及對中文媒體實施控制。報告又說，北京在台灣、人權、南海和國內經濟等議題上壓制和官方立場不一致的資訊。在北京，中方早前曾經批評美國對華刻意將中國打造成最嚴峻地緣挑戰，甚至是威脅，說要改善中美關係，美方應該重歸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停止打壓圍堵、脫鈎斷鏈等錯誤行徑和短視行為。翻嚟本港，今日系中秋节，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话，据佢向同业了解，食肆今晚订台嘅情况非常理想，晚市可以做到一轮半至两轮，返回疫情前水平。佢预计成个中秋国庆假期，业界会有两至三成生意增长。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已经有大约1700间食肆响应在国庆日推出七折优惠，今日中秋节就没有再推优惠。至于商场延长营业时间，他说对食肆生意暂时帮助不是太大，食肆在夜晚10点几至11点结束营业已经是上限，暂时营业额未有很大回响。 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话：中秋国庆黄金周假期预计有十万，系预计有100万内地旅客访港，相信以自由行旅客为主。又话期间酒店整体入住率大约90%，旅游旺区有机会超过90%。对于有内地旅客话本港酒店房价贵，会选择在深圳留宿，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而家酒店房价仍然未回复到疫情前。他话唔少旅客会较即兴订房，但系酒店运作模式系早订平，迟订贵，较迟订房就会贵一啲。港队选手伍泰龙在杭州亚运三项铁人决赛获得第五名。运动员需要先后完成1500米游泳、40公里单车和10公里跑步项目，最终两个日本选手包揽冠亚军。哈萨克选手获得第三，他们冲线之后体力不支，要坐轮椅离场。伍泰龙以1:53.38完成赛事，另一个港队成员奥斯卡在游泳项目之后退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32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222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9升3.9，友邦保险64.45升1.55，腾讯控股303.2升5.8，阿里巴巴85.4升2.4，恒生中国企业61.98升1.24，港交所290.2升6.6，汇丰控股62.1升0.5，南方恒生科技3.82升1.02，美团114.1升3.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49.3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49，人民币7.287，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1836点，跌36点。港金报1742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79美元，卖出18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 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记得吗？ 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 当年你有冇追过节目《青春交响曲》嘅广播剧《无可奉告》呢？何嘉丽嘅歌声，郑丹瑞嘅旁白，有冇勾起你嘅回忆？ 这是你爱的控诉，还是爱的罪头？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姐妹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啦，有样嘢想问下情场鬼见愁嘅吓，其实咧。 唔系你系边个？ 唔系 当之无愧啊！你 情场当归啊！喂，我想问你，有一个浪漫嘅动作咧，我唔知道你以前有冇试过，即系约有冇试过啦吓。咁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嚟一个叫公主抱嘅，即系打横抱嗰啲咧，好、 啊、 多韩剧里边咧，好中意玩呢一样嘢。我记得我睇过一套戏咧，咁啊最近嘅啫，咩《欢迎来到王之国》系啦。咁有一场戏咧，有个男主角公主抱住个女主角谈情。抱住啦，全程成即系成个呢一场戏都系咁做嘅，我就谂啦，哇，要呢个男主角都几系，因为嗱，你又要抱住摆位啊，又要等等，又剔温啊。 你唔系睇戏，你睇嗰啲动作啊，啊，你 冇动作，抱住啫嘛，讲嘢啫嘛，两个人倾偈啫嘛，系啦，呢个动作，我就系想问阿鬼见愁，你做唔做？你有冇做过呢一样？因为呢样嘢咧，唔系你冇翻唔上臂力咧，其实真系有啲危险嘅。 你咁问我，你我真系情何以堪咧？咁抱一定係抱过啦，但係唔会话又倾偈呀，又打边炉呀咁样，唔会啦，係呀，一下半下咁 就放低囉。唔使讲咁公主抱你有冇试过？ 试过。 係呀，你觉得浪唔浪漫啦？咩时候你会公主抱佢呀？我 觉 得係佢晕咗你先会公主抱囉。 系啩？你 唔系有 时 系贪玩，有时系贪玩喺度嬉戏嗰啲囉。 贪玩嗰啲唔会公主抱嘅。 贪玩嗰啲， 贪玩唔会公主抱咯， 贪 玩应该系咪就你扑埋去系咪？即系两个面对面嘅，系啦，佢跳上嚟，跟住佢就咁样揽 红抱嗰类。 我唔识噶，但系我都系呢一只嘅，或者佢就系好似揈啲女，即系佢即系唔系我意思，佢系你爸爸。 善哉，善哉， 即系嗰啲啊，咁样揽 个个即系女儿同爸爸， 系啦，同我爸爸嗰只系咪情侣你都会玩噶？ 间中。 公主抱真系除非你晕嘅啫，我觉得我亦都系除非我晕咗，佢就唔得，记唔起身啦，佢一抱抱你睇医生咁样就会。 哎，我搞错啊！乜公主抱系咪打横？ 打横 抱啊，打公主抱啦、啊，你会唔会咁样玩啊？我唔会、啊。有咩好玩啊？咁样公主抱。 我呢个鬼见愁，好似真系 都未见过。未玩过， 即系冇印象咯，系啦。 即系嗱，如果唔够臂力，就 系 就唔好，因为咧啊，有网上有个人摆条片，佢咧个女主角，即系个女仔啦，男女朋友企喺海滩玩嘅，个女仔就喺度睇紧手机，个男仔想俾啲 surprise 佢，突然之间嚟个公主抱，点知唔够力。 第一将佢到处冲啦，即系唔够力啦，有一边唔够力，个头就向咗下啦， 冲咗落去啦， 仲成个掉咗落水添。 系 咁最惨就系连个手机都冲走埋，因为佢揸住个手机啊嘛。 我知 系啦，咁所以呢啲真系够力先好，唔够力就一阵好啦。就算你有时，我见到啲婚礼都会嘅，咩抱住佢又 进场 啊， 仲有 唔 好 啦，危险啊， 嗰啲 有 冇好玩啊？ 系啊，如果集群又唔方便嗬， 好多都唔方便噶，你公主抱，同埋其实我觉得你摆嗰啲位都好唔方便噶。 即 系虽然你要就系一对情侣啫，咁但系都系啊嘛。 系啊， 系啊，我冇啊。 但有啲人影婚礼相就会摆喺呢啲 pose 啦，即系又 即系你唔好同我玩呢一样嘢咯，我会嬲噶。 我一定唔会，你放心。 唔系啊，就算即系我讲紧嘅就系我啲男朋友啊。 唔好啊，你啲又坏，嗱你路馅你 啲 啊，你个啲字喎，你 男朋友系啊，我唔中意，唔中意玩呢啲。咁你中意玩咩嘢？ 我 系啊，阿鬼见愁，你冇事啊，公主抱 咁先好玩噶啦。 咁你玩啲咩啊？ 系咪先？即系你一定会中意有一种嘢，你又觉得哇，真 系 好浪漫啊！ 唔系啊，我就觉得我即系如果我吓，我会喜欢系锡爱人嘅额头。 yes， 系啊，企喺度啊， 我意思就系咁啦， 企喺度， 系啦， 又或者我坐喺张凳度，佢就骑上嚟咯。都系真系咁样抱住咯，好正常嘅，系啦，一般咁咯。 呢啲冇咁辛苦，你公主抱真系 冇辛苦，冇辛苦，冇辛苦。 开心啦，够啦，够啦，唔好讲啦，我唔想谂，我唔想谂你。 你谂还谂，你唔准谂我个样。 如果抱嘅话咧，我系中意嘅就系从后。喺后边度揽住你，即系例如你喺屋企嗰度洗紧碗，咁跟住咧佢就翻嚟啦，咁跟住你嗰就佢从后边嗰度咧揽住你，跟住轻轻咁样喺你条颈嗰度锡一下。 咁如果系佢洗碗咧，你点做啊？哦，佢洗碗啊， 都得。 佢洗碗，哎，快啲啊！洗翻 我只，我都会轻轻喺后边嗰度揽住佢，咁跟住咧就会啊，我矮过佢噶，系啊，跟住喺个背脊度咬下， 谂翻个标俾佢， 咁样啦，咬。我中意从后边抱过嚟嘅，我觉得个感觉好正， 浪漫嘅。 就算瞓觉，你喺后边嗰度抱过嚟嘅话， 都系个浪漫， 系啊。嗰个两个咁样曲住嗰个，你知唔知有个名噶嘛？ 系咩？ 即系匙羹啊， 匙羹啊嘛。佢话如果你可以咁样嘅话咧，诶，你可以见到大家有一个咁样。个 body language 咧，佢哋两个一定系好亲密嘅。 祝大家一个浪漫嘅中秋节。 Bienvenue, c'est Joe。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我系小蕊蕊啊！中秋节最开心嘅就同家人一齐食月饼，同家姐一齐玩灯笼啦。我最中意嘅就系白兔灯笼啊！小强，咁你呢？ 我中秋节咧最中意玩嘅咧就系羊肚灯笼，同我啲亲戚一齐食月饼啦，好似阿姑妈啦、姑婆、姑妈。 最紧要嘅咧就系 中秋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你信守一生兴团圆。 浪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缘。人生有快乐，有哀伤；人生有迎风大笑，有雨中低泣。不过无论喺人生嘅高山定系低谷，我哋都系用静观嘅态度，选择痛上不添苦，放下执着。人生本来就唔系好似我哋预期一样嘅咯，好似突如其来嘅变化，难以解决嘅困难。如果坐喺低谷，可能会感到万念俱灰，苦无出路。困难其实就系人生嘅一部分。有时困难之所以咁难，系因为我哋执着于抗拒同埋逃避，于是痛上加痛，苦上加苦。喺呢个时候，不妨静一静，等心停落嚟。观察自己的身心状态，发觉原来痛不是真的那么痛。静观虽然不可以帮我们直接解决困难，但可以学习怎样同困难共处。面对困难，不如尝试静观，感受一下身心状态，照顾一下自己，定住现在的心迎向挑战。面对不安的人生，不安的天气，人就能够活得自在一点。无论在高山低谷，一样可以保留自我，做翻一个真正的自己。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无望未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我却尚要生存。 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 网上情缘，现代人拍拖经常希望有一个合理的结果，不过这个其实是爱情最大的误解。爱情从来都不受人控制，亦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美好或者悲伤。爱情只是一种源自欲望的情绪，感性的抉择往往远超于理性的举动。大众眼中的结果可能就是说最后行入教堂，说我愿意吧。当然，婚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长相厮守的浪漫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但是讲真，现今社会很多婚姻是很现实的，有些为了生小朋友，有些为了符合社会的目光，甚至有些为了申请居屋。明明因为相爱而结婚，最后因为不爱而离婚的亦都大有人在。其实讲到尾，爱情的结果未必是婚姻，婚姻亦都未必等于爱情的延续。爱情是一种心灵上的牵引和依赖，即使两个人一直走下去，或者无法再走下去，刻骨铭心，或者甚至想都想不回他的样子，这些都是爱情的结果。 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透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 Jo 陈彦俊点样压线成功找到工兼成为超新星呢？ 我在餐饮道做啦，疫情嗰阵时好迷茫，我家姐啦就上一届参加展翅青见计划，佢又介绍我啦，始终佢都有个年龄界限嘅，咁我话咁啱就系嗰个年龄界限嘅奖励。 今个星期五下午3:00至5:00，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同见证阿 Jo 展翅之路。 快到早上11:00听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快活人啊，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先听11:00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So far 进入第二个钟头噶啦，一阵间咧我要喺12:30接大家嘅电话点唱。 1872388，靓妈等紧你。 系啊，今日中秋啊，记住嚟点唱。 开始我哋嘅环节，你又知唔知啊？吓，今日我哋嘉宾一早嚟咗，坐咗嚟听我哋做节目，系我哋嘅 fans 嚟噶，原来就 系 香港 嘅 fans， 佢系我细佬。 O K， 得知道。 哇，好劲啊你！ 自己同我讲。 系啊，你个细佬原来 介绍先。香港度假青松会联合中学蔡子良校长，蔡校长早晨。 细佬你好。 何来有细佬？何来有细佬之称啊？蔡校长，点解？点会？ 因为我叫佢做姐姐， 系啊， 睇佢做，听佢做节目啦，睇佢拍戏啦，听佢个唱片啊，所以我今日系小 fans 身份上 嚟，乖，乖， 一嚟就话要自拍啊！ 我想问，当年咧，第一样嘢吸引你系乜嘢啊？同埋系咩年代啊？即系佢有几个年代啊嘛？民歌年代啊，拍戏年代啊，等等，做节目啊。 都分幾個年代嘅，佢唱片嗰陣我係有去買佢嘅唱片嘅，佢、 嗯、 個外形好吸引嘅，有個電單車，佢、 嗯、 坐住一個 電單車 上邊嘅，電單車上邊， 裏邊有咩歌啊？咁記得啦， 真係唔記得，我每一隻都有聽。咁我淨係追當時追偶像，追個外形啦，好吸引啦。 係， 我都 喂偶像梗係要外形 啦。 你而家見到有冇後悔啊？ 梗係有啦，係咪？ 都冇嘅，仍然係 都冇嘅， 仍然係都好美麗嘅姐姐喺我面前啦。 OK， 咁亦都有睇佢嘅戲啦，一啲搞笑嘅戲又有，各樣都有。 好多謝曬校長， 好多謝校長， 有冇聽當年嘅《清晨快活人》啊？星期六日朝来早一个节目，唔知你仲 有听过，不过就 印象唔深 啦。 系啦，唔紧要啦。今日咧有缘啦，一齐做节目啦。好，校长嗱，你知道啦，头嗰半个钟咧就你未发问，不过我其实听你头先讲咩化学嗰啲，我都惊地啊。 唔 该，我都唔知识 唔 识 问。 系啊，我哋要话俾校长听，嗱，过去你系第三位校长嚟嘅，早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就系1.5分，咁而第二个校长嘅话咧就有2分， 系 啦。 点样计出嚟嘅呢？因为我佢三个人会问一条，每人问一条，咁啊三分咯。如果满分 系啦，满分嘅话就系3分嘅啫，所以你唔使担心。系啊， 我担心我攞0分， 唔会 嘅， 可唔可以？因为中秋咧，我哋送一分俾 校长，多谢晒，攞底分啊， 系啊，俾一分佢。但系如果你答到，唔系你答过3分啦，扣翻嗰一分出嚟。 OK， 好啦，我哋即刻嚟啦。 好， 你又知唔知第一条问题由小张张问？墨镜大家知系乜嘢呢？两个圆圈，黑掹掹，啲眼镜啦吓。原来喺中国古代都已经有人用噶啦。到底乜嘢人会用得最多呢？四个答案：第一，专帮人睇相嘅相士；第二，大官；第三，有钱人；第四，师爷。嗱，师爷呢样嘢好似而家听就唔知系嗰阵时嘅意思，系啦，而家做律师啫。当年咧，师爷即系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所聘请嘅私人助理 （executive assistant）， 即系帮啲大官大官手。但系以前叫师爷嘅咧，啊，嗰边个周吉林啊，有个撇须咁样，你睇翻啲旧片咧，咁戴个圆眼镜。到底墨镜喺中国古代乜嘢人会最戴得多咧？ 咩朝代啊？ 12世纪。 好耐， 十二世紀， 去到二十世紀咧，先開始咧流行喺所有嗰啲歐美啊現代嘅。但係以前咧有一個階層嘅咧係會戴墨鏡嘅。 上士， 一上士，二大官，三富有嘅人，第四私爺，即係私人行政助理。 校长你点谂啊？ 系有钱人啊！ 我觉得有钱人 系啦，因为墨镜即系感觉上，你会觉得很多余嘅嘢。 你做官喎、啊，上朝嘅时候，阿边个你除咗黑镜？ 系啊，又或者瞓觉咧，系咪啊？点啊，细佬？ 阿细佬，阿细佬，阿细佬， 我谂紧 好困惑。 我哋排除法，我哋用排除法， 系啊，排除法。 有边啲你觉得冇乜可能？ 师爷嗰阵时十二世纪，我觉得未有。 嗯。 只是上士，我覺得、 嗯、即是看上那些， 看上那些，因為有時他們會失明、可能會掩住對眼、即可能 即遮 掩 一下， 讓那些 client 就 感覺 舒服一些，舒服一些， 同意。而亦都他可以外觀上即有少少不被人看到他想东西，他虽然是失明的但会动呢那种感觉。 就算不是失明的话你都会觉得。 而上市人哋觉得他好像一些 fortune teller 这样。 是 有一些神秘感 是吧，过去未来这样。所以我觉得是上市。 是 做个神秘感。 不 过刚才讲师爷都有可能的，因为师爷有时想一些巧啊、可能令到人会不舒服啊，伤害人啊，戴个墨镜不要被人认得，第时被人寻仇嘛。但我 以前有没有寻仇的细佬？ 寻仇这样东西分年代嘅喎，尋仇一樣嘢，啲武俠片成日都話要幫阿媽報仇嘅喎， 係喎有報仇， 係啊，要我幫阿爸阿媽報仇咁樣嘅嘛。 但係嗰陣時候又係嗰啲武俠世界裡面嘅嘢嚟嘅喎，你都講緊十二世紀 喎。但係佢仲好高招嘅，仲要融入咗人哋嗰個集團，跟住先報仇嘅嘛，將佢哋裏邊，將佢裏邊最核心嘅人去消除緊。 唔啱你啊！ 即係呢個歷史嚟㗎，我都有道理。 我揀有錢人。有 钱人，你咪拣师爷啊咁 样。我拣上士， 你拣上士。 上士 ，OK， 你拣咩？你拣有钱人 ，OK， 我拣上士，两个上士，一个有钱人，有冇人啱？ 冇。 咁啊，咁就呢个师爷啊， 大官。我嗰阵时未有。 你买边个？师爷定大官？ 如果咁啊，拣大官。 好，两个大官，一个师爷。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是大官的、因为他们在审讯的时候他不想人看到他的眼神，因为官都有内在的感觉的嘛，可能他不信这个被告或者他不信这个原告，即是他会有一些起恶，他不想，他想尽量公平一点遮住，即是文章这样说、遮住自己的感情，即是打牌那样，不想你看到他的眼啊，那些什么赌神不是、遮住不被人看的，诸如此类，这样、就是大官的、好到小一 一没人有分，好了。我想问你呢一题嘅就系大家有去过日本噶啦，系咪？咁啊有见个招财猫？ 有， 系啦，嗱招财猫好得意嘅，咁佢摆喺度嘅话咧，又有举左手，又代表乜嘢？举右手又代表乜嘢？咁样系咪？仲有唔同颜色嘅话，有冇见过啊？ 黑色， 系啦，有黑色啦、白色啦、粉红色啦，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嘅。好啦，想问你有冇见过嘅就系有豹纹嘅招财猫咧？系有豹纹嘅招财猫嘅。咁而豹纹嘅招财猫嘅话，究竟系乜嘢人士佢哋会摆嘅咧 ？OK，A 夜总会小姐 ，B 政客 ，C 兽医，定系 D DJ？ 嗱，夜总会我未去过。 你唔使去过，你估咋嘛？ 咁我咪未去过，咪估唔到咯。 有冇灵感啊？校长你个题一路托住个头，托咗两题喎。 睇下校长嘅思维先。 佢好严肃啊！系啊，突然之间校长系啊。 我觉得唔会系 DJ 啊，校长。 我都觉得唔会系 DJ。 系啊，佢乱噏。 我觉得 豹纹，其实夜总会， 我觉得夜总会，因为嗰啲嗰啲 妖妖艳 系啦，系啦。不过你唔使跟我哋嘅行咗，你 冇理由阿姐姐会出到咁直接嘅，因为豹纹大家都谂系好神秘、好 sexy 啊， 好 sexy， 即系好特别。 有啲嘢好直接嘅，不过你中意咯。 第三四个你拣啊，再俾晒咗你四个， 我知道啊，我 mark 低咗 啦， 记得。 夜总会小姐、政客、DJ 同埋嘅就系兽医，系啦， 你拣兽医啊？ 我拣。政客啦， 政客 ，OK。其实政客政事都是比较森林的嗬，即系政 财政一啲。 豹纹， 唔系我哋睇咁多日剧咧，我未见过豹纹。 系有噶，豹纹嘅招财猫， 真系有嘅， 真系有 你见过， 我冇见过。 我問呢個係問題嚟嘅。 真係有咩咁樣？ 真係有咩？ 冇錯， 真係有。 佢同埋有黑色嘅、白色嘅、粉紅色嗰啲係招唔同嘅嘢嘅，係啦。左手又即係招人誒，就係人嘅人際關係嘅。咁啊，左右手個位又可能係招財嘅，係又唔同嘅。 嗯 ，OK， 我揀 DJ， 我揀夜總會小姐。 好，夜總會小姐，跟住啊細佬係 政客， 政客係咪？ 五分鐘 係有人啱嘅 DJ， 正確嘅答案係。政客啊！ 哎呀， 好 靓 啊，细佬， 好嘢，攞一分。 啊，日文嘅发言啊，即系嗰个发音里面嘅话咧，炮咧同票咧系好相似嘅，所以咧喺佢哋嘅竞选嘅期间嘅话咧，政客系会摆一个就有炮民嘅招财猫，希望可以有多啲人投佢一票啊！ 哦，长知识，哇，正啊正啊正啊！ 校长已经有一分咗 啦，我几惊佢答错。 排咗我哋回一回气先，吓饮杯水唞唞，我哋翻嚟继续由阿马同学问问题。 行为怪得无从捉摸，常人推你不起。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可以打嚟咧。中秋佳节用电话同你嘅好朋友讲声中秋节快乐嘅。好，继续落嚟，我哋有马同学 灯笼。中秋节有灯笼，其实喺中国旧社会咧有一种灯笼，佢叫做气死风灯。气系空气嘅气，死系死咗个死啦。风灯，风系呼吹风嗰啲，吓、啊、呢、這个灯笼就叫做气死风灯。佢另外仲有一个名嘅，叫做黑翅风灯。黑系黑衣个黑，翅系上 黑翅风灯， 吓、啊、上翅个翅，丰富个丰。点解会有气死风灯呢？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由呢？四个答案。皇帝赏赐给大臣的灯。B， 皇帝飞奔，即是点灯呢、啊、没有被点那些就叫气死风灯。C， 就是说很渣的灯，很容易被风吹熄的，呼一声吹熄。D，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设计几特别嘅，个窿净系得一个窿喺个顶嗰度，好难吹熄。四个答案， 即系吹不熄的灯系嘛？ 系 A 系皇帝赏赐俾大臣 ，B 就系宠幸未被宠幸嗰啲就叫气死风灯 ，C 就系好容易被吹熄 ，D 就系好难被吹熄。 B 即系咩啊？飞奔 点灯。 D， 没有被点灯的， 我估 D， 吹不熄的灯。 哦，你系 D， 点啊，大佬？ 我都想拣 D 嘅，但我谂如果个窿好细，其实喺个科学嘅角度都唔 系 好够。 一系 空气会熄，好快会熄 噶嘛， 就唔系吹唔吹。 我补翻个底系密封嘅。 咁系咯，即系有个窿喺上边啫嘛。 系啊， 咁你咪都会冇氧气咯。咁冇氧气佢都会熄。 佢有空气入，不过就唔系好大个窿。意思系。 咁你点点咧？你点摆落去？ 佢有支嘢。 粒蜡烛。 佢有。 我知你可以咁样怼落去点啊嘛。 系啊。 但系都好容易。 但系如果以我谂法，都好快会熄。 咁阿张，你估边个咧？ 所以咪就叫做气死风灯咯， 激死啊嘛。 易熄啊嘛。因为佢有个窿。 黑翅风灯。 即系话佢蠢啊嘛！呢个 design 得唔得啊？细佬可唔可以咁谂啊？ 系仲有人用、啊， 第一个系咪想俾大神嘅灯啊？ 系啊，想赐俾大神。 我改呢、這个，我改呢、這个。 你改呢、這个， 改呢、這 个。O、okay、 K， 我都觉得系 A 嘅， 想赐 俾 大神。 系想赐俾大神，好，两个 A， 两个 A 一个 B， 有冇中？ 系决定啦嘛， 系。 全部錯曬，而家剩翻兩個， 咁我要翻啲咯， 好易被吹熄，同埋好難被吹熄， 我要翻啲咯， 唔係，不如 A B 啦，易吹熄 ，OK OK， 難吹熄， 難吹熄， 難吹熄， 易吹熄啊， 我都揀易吹熄， 好，兩個易 一個 難，答案 就係呢個同學贏啦，好難被吹熄，因為佢嘅設計咧就係下邊就密封嘅，個上邊咧個窿咧比嗰個直徑再細嘅，所以咧佢係好難被吹熄， 氣死風， 就叫氣死風燈。 哇， 好嘢！ 好啦，校長 雞包， 唔係佢有一分， 有一分，有一分啊！翻嚟到校長問啦， 好驚！ 仲有我哋墊底送一份中秋分俾佢， 多謝多謝。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芳商场地下管道工业意外导致两个工人死亡，警方暂控疑判审视创建的62岁男负责人误杀罪，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辩方申请保释被拒，期间被告需要还押看管。控方申请被告无需答辩获准，押后案件到12月27日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检验现场证物、闭路电视片段和索取法医验尸报告和证人供词。公司董事沈玉权被控在今个月23日至24日日间在柯士甸道西元芳金门地盘演艺综合剧场和地库延伸部分 L2 内非法杀死两个男子。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107个选委会当然委员的登记有效，涉及的界别分组和指明职位包括来自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和园景界的建筑师学会和测量师学会会长，教育界就有城市大学校长和保良局和东华三院指明职位人士，以及立法会议员等。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担任指明职位的人士可以登记为选委会当然委员，如果有关人士没有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或者身兼多于一个指明职位，那个人士可以指明由在相关团体中另一个担任有关职位的人士登记。根据基本法附件一，资审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委员候选人，包括选委会的当然委员资格。资审会就有关人士是否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决定。体育方面，杭州亚运女子佩剑团体赛八强，港队25-45不敌南韩，无缘奖牌。由朱咏乔、薛雅齐、梁洛文组成的港队，大部分回合都落后，只有朱咏乔在其中一个回合赢10-5，最终港队落败，无法晋级准决赛。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意味港队不能够取得奖牌。杭州亚运乒乓女单16强，港队杜海琴1-4败于中华台北陈思宇，无缘晋级8强。杜海琴第一局先赢11-9，但是对手其后4局全胜，最终反胜为败出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5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303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43升4.3，腾讯控股303.6升6.2，友邦保险64.05升1.15，阿里巴巴85.7升2.7，恒生中国企业62.2升1.48，美团114.7升3.9，港交所290.2升6.6，汇丰控股62元升4，南方恒生科技3.83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49.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49，人民币7.294，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 日经平均指数报31,907点，升35点。港金报17,40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89美元，卖出1,86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咧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啦，近住湾仔运动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领衔主演。 故事讲述胡晓歌同佢喺新旧院委大院里先后两任同事们，喺新时代之大趋势大变革底下，顺势而为，一路而行，艰苦奋斗，中横上下实现理想嘅故事。 国剧830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国庆日加上超级黄金周，对振兴旅游业有几大帮助？酒店业代表会讲下业界有咩新招吸客。 瑞士名表世界知名，原来香港都有本地人手制造嘅机械表，仲打入咗国际市场添。 又会介绍中秋传统庆祝活动，大坑冇火龙。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我是泰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11:08啦，听讲风骚快活人啦，一阵间咧12点咧有呢个车路的士，同埋搭伴咧由点唱嘅时间就系1872388。 快啲打嚟咯，你冇生意啊！快啲打嚟啊！求下你啊！ 中秋节筹班打电话嚟嘅，我送一个印花仔。 好，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啊！正式由佢问问题啦。香港度假青松会联合中学蔡子良校长， 蔡校长，蔡校长， 咁多位好。 第一题。是乜嘢範圍啊？ 是關於而家喺學校都經常講國家嘅一啲國民教育啦。咁而家咧學校咧就需要即係定時去做一個升旗嘅儀式嘅。咁大家都見到好多一啲活動啦，咁都會升國旗嘅，好正規嘅。咁咧如果係一個標準嘅升旗儀式裏面， 咁星期首啦，有啲即係嗰啲叫做星期隊啦，有星期首嘅，應該要拉條繩，究竟幾多下？即係由國歌開始嘅拉啦，先至升到個旗杆嘅頂，啪一聲啦。 指定㗎， 指定嘅， 即係任何都係㗎。 冇錯，係好正規，即係喺一個正規嘅場景場合做呢個儀式。 知道， 因為要尊重啦， 冇錯， 係要特定嘅數目嘅。咁我就俾四個答案大家揀啦。A 係11次。B 是15次 ,C 是19次而 D 是21次。 不会这么多吗？ 不是啊，全首 国歌大约是47秒即是升那个。我估是21次。 嗯。 因为47又除不 了。是不是这样的方案啊校长，不是用国歌那个。 是啊， 其实是用它的歌的长度和个节拍。去計嘅，同埋佢係要特定咗某一個掹嗰、那個，我叫 frequency 一個頻率去做。 咁又係喎，佢即係如果太少次數咧，又去唔到成。 如果太少次數，就會條旗去咁上咯，即係升得好快。 我廿一， 我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得。 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四個答案啊？ 好，講多次四個答案。A 係11次 ，B 係15次 ，C 係19次 ，D 係21次。 廿一啦， 廿一，因为你两秒升一升，两秒升一升，两秒升一升， 廿一啦， 廿一，即系三位主持人都拣21次，两 秒升一升， 系答案系唔啱嘅， 咁就19啦，冇理由系 升紧啊，我数 系 等阵， 好再谂一谂，究竟系 A 11、B 15定 C 19次啦？ 15啊，我拣。我真系唔知道， 咁算啦，我撞啦，我撞啦，11啦，我估啦， 即系有人拣11、15、19啊， 我撞啦， 系啦， 答案咧系19次嘅， 哦， 咁嗰、那个我相信喺嗰个节拍啦。同埋即係呢個19下，咁又唔會升得太快，即係升得太快就好奇怪咁啊！斜斜雙升啦，咁啊係即係跟翻個節奏同埋即係嗰個規則啦。 校長，如果想問嘅話，咁我星期首嘅話，佢都要真係知道個節奏先得嘅，因為有啲人咧，呢啲人冇節奏噶嘛。 嗯， 有啲人冇節奏嘅話， 要學咯，係咪啊？ 係啊，因為你都要知道喺邊個位就拉，邊個位就拉 嘅 喎。 係啊，要練習嘅，即係都唔係話咁簡單。你出去星期啦，今時今日咧，我哋。基於尊重啦，同埋即係喺個教育學生個角度咧，都需要。咁、所以我哋都會揀選學生可以做到呢件事去做。 我想問下你挑選旗手有咩條件啊？ 我哋老師挑選都有即係高規格㗎，咁可能都係啲制服團隊啦，咁佢表現出色啦，咁啊同埋都真係好穩定，因為喺嗰日如果突然之間個學生 有咩閃失 缺席，咁如果經常缺席，咁嗰啲學生我哋都不 會哇，但係其實都會緊張㗎喎，嗬， 係啊，都係全校。即係幾千對眼咁望住佢， 都係好緊張啦。如果 過千對眼， 星星下突然打一戳咁咪弊咯。即係如果呢啲人突然之間會有呢啲咁嘅反應咁， 唔使戴手襪 都唔會嘅。個場面都莊嚴，要戴手襪， 要戴手襪，白手襪 啊 嘛。 係啊，係啊，啊好， 好 學到長知識，學到嘢19下。OK， 第二條， 好第二條， 係 咁啊，都係我叫做知識題啦嚇。咁喺香港有史以來啲歷史題嚟嘅。咁啊呢輪又極端天氣啦，落大雨又咩500年一遇啦。咁其实我哋咧喺个气温上咧都遇过一啲好极寒嘅情况嘅，咁最冻嘅一日咧，咁有记录以嚟咧就系1893年1月18日，咁其实咧就简单嘅，我想问嗰一日嘅气温啦，系几多度咧？咁因为当时我估计天文台或者记录都唔会分区，即系呢一区嗰一区，佢讲一个即系可能好 general 嘅温度， 知道？ 咁有四个选择俾大家拣嘅 ，A 系摄氏2度。B 是摄氏0度、C 是摄氏-1度、D 是摄氏-2度，即是-2度。 香港如果是这样就很冷。 香港试过的，其实也都有些相片是讲过在中环那里是落雪的，在战时是有雪，即是白色的，即都拍过有些这样的相片。 香港都落过雪啊， 你记不记得啊那日？1893年咧嗰日咧， 我未出世啊！你應該記得， 我記得。 香港都試過有四次落雪嘅，即係我揾資料。 係啊， 喺戰後咧有四個降雪嘅報告嘅， 即係唔係淨係山上面，因為而家咧上好高嘅地方先有嗰啲叫做好 霜嘅霜啊，咁都唔算係雪咯。但係試過係降雪嘅香港， 真係好少有。 咁啊，好少有好極寒。 但係如果落雪一定係零下啦， 零下2度。 係啊，零下2度， 零下1度， 一同二。 系啦， 佢系一，我哋两个二， 一个一度，一个系两个系二度。 好，零下一度，零下二度，答案系冇人啱嘅， 零度， 零度啊。 二度， 咁因为会结冰落雪啦，咁所以系零度嘅，咁唔会高过零度啦。所以咧，有史以来最冻嗰日系1893年，不过系1893年1月18号，咁嗰日咧就系零度嘅。咁啊，呢一个就 冇再低过呢一个噶啦，系嘛？冇再低过呢一个噶，暂时未 有。即系我上网揾嘅资料，即系以我所知吓。咁啊，如果真系错咗就睇，第时有机会提一提我啦。 知道，好。 好，咁跟住 你冇人啱啊，真系死啊！第三题， 第三题。咁啊，床位喺香港都系一个好紧张嘅一个议题啦。其实而家都好惨嘅，好多 patient 啦，都成日都唔够床位啦。咁但系我想问咧，就系全香港最多病床嘅医院。究竟是哪一间呢？咁应该容易啲，四个答案。A 是伊利莎白医院，就是 QE 啦，我哋九龙区。B 就是玛丽医院。C 就是屯门医院。D 就是联合医院。 QE。 好 ,QE 一个。 联合医院。 我再讲答案啦。 C 是什么 ?C 是屯门医院。A 是 QE。B 是玛丽。即是香港那边 ,C 是屯门 ,D 是联合。有两间九龙，一间新界，一间香港。 我觉得一是 QE, 一是玛丽。 即是因为你成日都听到啫。有啲咩意外 的。龙头医院啊，本身佢是龙头医院。 只不过是因为有啲乜嘢佢就会送去嗰度啫。因为 是不是专家比较多，因为 嗰啲 医院就好多教授啊，大学嘅学者喺嗰度即 系 进行研究。QE 一个。 联合。 联合一个。 是不是地区的医院 啊？瑞姐姐呢？ 瑞姐姐 玛丽啊， 玛丽 系啦， 有冇人再 加 confirm 你哋嘅答案 confirm 我 QE 两个 QE 两个 QE 一个联合系啊，有冇人啱？ 都系冇人啱嘅。 屯门 好。梁繼章哥哥是啱嘅， 咁 佢個床位係屯門醫院，咁佢咧係可以容納而家大約係2000張嘅病床，我相信係多過呢個數字，因為而家連走廊啊、廁所門口都會擺啦，咁真係希望政府啊快啲着手，都做緊嘅，我知道 都辛苦㗎，但係醫護人員都好辛苦， 醫護人員係我哋都為佢而致敬，尤其是喺疫症， 冇錯， 好多嘢， 其實幾時都要向佢哋致敬，因為佢哋真係好辛苦，同埋佢睇住我哋嘅健康， 冇錯， 係咪好？ 哇！全部輸曬， 我都係 搞啊！ 真係真係你輸。 我哋仲有幾多題啊，校長？ 好，你準備咗都仲有嘅，我仲有嘅， 係係。 第一條簡單啲啊，不如簡單啲，等大家攞到分啦。好，咁啊，俾司機指示嘅紅黃綠燈啦，即係三色燈，我哋叫嚇交通燈。 交通燈。 咁紅色燈熄咗之後，會係著起乜嘢灯咧？ 嗯， 啊 ，sorry， 系红灯熄咗之后，系乜嘢灯会着起嚟咧？咁 A 系黄灯 ，B 系绿灯 ，C 系红黄灯 ，D 系黄绿灯。 红黄， 红黄， 红黄。 听清楚个题目，当红灯熄咗之后， 熄咗啊， 咁啊， 究竟会？ 咦，系我熄咗唔好。 着咩灯咧？ 黄绿，黄绿灯。 是俾车睇嘅系 黄灯， 俾车俾人睇， 俾车睇嘅， 俾车睇 嘛。我再讲多次啦，大家留心啲，系好多嘢去整蛊你哋嘅。当红灯熄咗，会着咩灯？简单讲， 红灯就熄咗之后，我会着咩灯系咪？黄灯、黄绿灯啊？ 绿灯，绿灯， 好 就系绿灯。 等阵， 等一等。 你有黄灯 呢 条， 应该系要计时俾你谂， 系咪？呢个有 当红灯熄咗，会着咩灯咧？ 绿灯。 黄 绿灯， 绿 灯，绿灯， 两个绿一个黄绿， 系 好答案是绿灯嘅， yeah. 因为点解呢？因为红灯着咗，跟住下一个就是红黄灯，红灯是未熄嘅， 当红黄灯一起熄嗰阵，咪绿灯咯。其实是跳咗一个步骤， 明白 系啊 ，tricky 啲嘅 ，trick， 我就要攞嚟打。 问多条简单啲啦，咁都系要认识我哋社区啦。关于即系公屋嘅，咁而家居住环境都系我哋要关注啦。咁全香港有最多公屋单位嘅地区，究竟系边一区咧 ？A 系观塘区 ，B 系深水埗区 ，C 系黄大仙区 ，D 系葵涌区。 咁其實成日都講嘅係新聞，即係比較可能經濟社經地位比較唔係咁理想。咁啊，好多人要去支援嘅區有講過嘅。 觀塘， 你深圳冇睇 心咩？黄大仙，我觉得一系观塘，一 系A 系观塘 ，B 系深水埗 ，C 系黄大仙 ，D 系葵涌。 观塘， 一个观塘 cover 范围大。 由葵涌、 平石村、 葵涌、观塘、深水埗、 观塘、 葵涌、 葵涌、 有冇人？ 观塘 有冇人中？ 系有人中噶。 观塘， 答案就系我服务嘅学校嘅区域观塘区。 哦， 系啊，因为嗰度咧。喺截至2021年9月啦，觀塘區係有15萬個公屋嘅單位嘅，咁啊幫助唔少我哋嘅香港嘅居民啦，即係可以即係安居啊，咁呢個好重要嘅。 嗯，好， 好嘢， 好嘢，校長咪 仲有時間， 係咪仲有題啊？校長 係咪啊？有冇啊？ 你有士啤㗎？你記得？ 如果唔係可以傾下偈， 係啊，有㗎。佢話有， 我有士啤嘅，咁不過都係一啲硬知識啦。咁啊，香港嘅公路有好多條啦，越嚟越多添。咁啊，就想問啦，香港第一條快速嘅公路究竟係邊一條咧？即係建成嘅。 知道知道。 好悶係咪？校長問啲問題，通常都 唔識 啊。好啊，依次識。 A 就係吐露港公路。 第一條。 B 就係青山公路。C 就係大埔公路。而 D 就係屯門公路。 高速公路，屯門，屯門。 高速公路即係快速 highway 啦，我哋叫做嚇吐露港、青山。大埔同埋屯門， 校長，你高速公路嘅定義係咩先？ 有定義咯，就係佢唔會講俾你聽咯。 definition highway 啦，因為我哋都係講80公里或以上啦。 青山好長喎，青山公路好耐歷史。 你冇理我，你冇理我，我就係屯門。 青山， 有青山有屯門。 我一係青山，一係大埔。 你估咩？ 你嘅咩？ 大吐露港。 佢估吐露港， 吐露港， 青山，大埔， 我哋分头先，我哋分头先，系咪？ 青山、大埔同埋屯 門， 屯門， 系啊， 大埔 有冇中？ 有， 大埔 有中嘅，系啊，答案就系屯門公路。 哦，恭喜啊，終於破蛋啦！ 姐姐終於可以攞到分啦。你真係犀利！咁屯門公路係喺1974年10月展開嘅，78年5月咧都好長時間啦，大約接近4年啦就完工。咁亦都即係貫穿咗，即係我哋叫做即係新界啦，同埋即係偏九龍嘅。 係好耐㗎啦，屯門公路。 不過屯門公路都試過癱瘓嘅，如果大家記得，應該係冧過石。 系 咁嗰日我都住喺屯門附近，我又要去屯門翻工，都係好好用下面青山公路，因為佢冧咗嚿石落嚟，其實都好嚴重嘅交通意外又有，冧石又有，咁都係都幾令到成個新界區癱瘓。 關唔關你事啊，校長？ 點解要關佢事啊？ 佢㧬 佢落，即係呢啲公路如果一塞咧，其實都幾無奈喎。我都試過塞喺屯門公路，最慘入去屯門做嘢喎，遲咗成一個鐘。 會㗎，係好難好難去處理。不過政府都好嘅，好多公路都好多而家發展啦。而家就不同嘅道路都可以去到屯門啦，亦都搭鐵路都得啦，搭鐵路啦， 冇錯啦 嚇。好好啊， 好啊。 校長原來係教化學科嘅， 因為你一條。不如你問一條化學嘅問題，睇下你識唔識啊？你即刻要 即刻諗下啦嚇。咁有一隻都曾經受過傷，咁去醫院咁啊處理啲傷口，啲傷口比較大啦。咁醫生俾咗一隻咧。叫做高曼化鈉啊 ，potassium permanganate 嘅一啲化物品嚇，就溝水咁啊消毒嘅，咁啊叫高曼化鈉。咁高曼化鈉究竟係 咩 顏色嘅 咧？ 咁啊 ，A 係紅色 ，B 係黃色 ，C 係紫色 ，D 咧係粉紅色。 啊！真係撞， 可能係紅藥水喎，會唔會 粉紅？ 哦，古紅啦， 高曼化鈉。 个慢字点写啊？ 个慢字金字边， 佢除咗呢个学名，仲有冇啲比较比较啲普及啲嘅名噶？譬如红药水咁样，系咪一讲就知噶？ 黄色、黄色 都冇噶啦， 冇噶啦。 咁英文 potassium permanganate， potassium permanganate。 你 识全咩？ 黄色， 好，黄色一个， 红药水， 红 紫色 一个， 红 系咪有紫 色 噶？ 紫色一个，有紫色嘅，系红、黄、紫、粉、红， 紫色、 黄色。有人啱， 有人啱， 有人啱， 红 系 uncle 啱嘅 ，uncle 系哥哥啦，哥哥啊，梁继章哥哥系紫色， 即系好似嗰啲 紫药水， 好靓嘅。如果你记得细个可能做过实验，抌一粒就系呢一只高曼化钾嘅叫晶体啦，落去水咧，佢慢慢扩散，好靓嘅。啲紫色咧就会慢慢令到成杯都系紫色，有少少似利宾纳勾起咗色。 如果你摆落个杯化开有咩用？ 哦，话俾学生知嗰个叫做扩散作用咯。 哦 ，OK， 好，喂，好多嘢啦， 吓， 好 多嘅， 非常好啊。 好啦，我点唱？ 冇错，唱唱 今日首歌， 有咩讯息要讲啊？ 好，咁今日首先多谢即系主持啦，即系邀请我上嚟啦，学嘢啦吓，我都长知识啦。咁今日就想点只歌嘅，咁就送俾青松中学嘅学生啦，同时同埋我哋嘅主持同埋各位观众啦，各位听众。咁今日中秋佳节，祝大家就开心心啦，团团圆圆，真系最紧要嘅。咁我哋同埋香港啊，同啲主持一路倾。我哋一定得嘅，我哋可以做得好好。咁我今日点嘅系薛凯琪小姐嘅《给十年后的我》。咁呢首歌嘅歌词好犀利嘅，咁我都好欣赏即系作词啦、Wyman 啦，咁可以即系俾到我哋即系好好嘅反思嘅。咁一方面咧就系而家自己啦，写俾十年后嘅自己喺个歌词里边系咁讲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即系当作喺十年后嘅自己睇翻十年前自己系点啦。咁其实十年咧都系一个唔短日子啦。咁前同后嘅十年，问自己过得好唔好啊？究竟你将来会点？同學或者各位觀眾啦，即係我哋成日聽到視帝啦，黎耀祥或者成日 call 佢嗰句就係、是、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啦，阿柴狗講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嘅學生或者青年人即係處於一個真係好重要嘅階段，咁如果學生就係一個學習最重要嘅階段啦，咁我希望你哋即係努力追夢啦，同埋真係要有夢想啊！如果唔係就同條鹹魚真係一模一樣，要追夢啊，無悔一生。咁啊，人生就好似一本好精彩嘅畫冊，咁其實每一頁就係你哋每一日嘅生活。咁你哋自己畫嘅，咁希望你哋就為你本畫冊啦，畫上精彩每一頁啦。咁同埋即係喺呢度再祝大家嚇中秋快樂嚇， yeah. 個個開開心心，就記得留意歌詞，同埋咧另外喺十年後致快樂媽，留意一下呢句歌詞，大家慢慢活細味佢。 多謝曬、yeah. 蔡子良校長， yeah. 中秋節快樂， 開心， 身體健康。 這十年來做過的事，能令你無悔驕傲嗎？那時候你所相信的事，沒有被動搖吧？對象和緣分已出現，成就也還算不賴嗎？旅途上你增添了經歷，又有人靈覺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当初坚持还在吗？刀锋不会磨钝了吧？老练吗？你情愿变得聪明而不蠢钝吗？但变成步步停下三思。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洋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答半嘅时候会有呢个点唱嘅时间，18723888，快啲打嚟啦！ 好，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係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㗎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留意电话号码18723888，打半点唱嘅时间，而家马上。 车路的士， 车少， 大家好， 中秋节快乐， 正，人月两团圆。代表我的心， 仲要肥肥满满， 月儿弯弯照九州。 大家食咗几粒月饼啊？ 我唔好数啦。 系啊，食仲数咩？唔谂啦。 睇下欣欣就知啦。 我好似感觉上咧，我每日平均食两粒啊，而家 好多 细细粒嗰啲，细细粒嗰啲， 细细粒嗰啲啫。系啦， 最近又开心啊， 冇错。 今日有冇车坛快讯啊？ 今日咧，我哋就车坛快讯风向一。变咯，我哋变咗咩咧？我哋汽车测试啊！ 好羡慕人哋汽车测试噶，你坐咗最新嘅型号，又可以咧自己讲翻自己感受。 冇错啊！咁都多谢啲车厂嘅信任啦。咁其实我哋今次咧就试咗两部四环牌嘅 SUV， 咁都几值得介绍俾大家嘅。因为其实嗰部车里边咧有好多啲最新嘅科技已经喺部车里边啦。原来而家。油车又好，电动车都好咧，原来已经系开始翻天覆地咗啦。 你呢两架嘅话系都系电嘅， 一架电， 一架油嘅。哦， 系。但系你讲嘅翻天覆地，讲边方面翻天覆地？ 安全性能同埋正常嘅操控都 系。即系两架都系。 系啊，我哋不如先由嗰部电嗰部开始讲 先啦。 咁其实佢属我花名咧叫佢做四仔啦。咁其实就系。四环牌里面嘅四仔，咁佢有啲咩嘢特别呢？佢就全电动车嚟嘅，但係又值得解释一下喎。而家嗰部车呢，佢差唔多叫由开始设计已经係由电车开始㗎喇。所以其实一揸落去呢，就开始某程度上推返咗我之前讲嘅嘢啦。我之前都仲可能讲緊要下一代可能几年后啊 先至可以 有啲。 你之前係咁讲㗎，你话要等下先啦。 已经咁快嚟到咗啦。 但佢而家唔系已经投产咗，即系有得出噶啦， 已经可以买得嘅嘢嚟噶啦，已经喺香港。咁其实我嗰日一试嘅时候咧，哇，俾我好多新嘅感受。咁佢其实咧一路系啦，有啲咩唔同咧？譬如我哋讲下啦，以前咧一开始嘅电车，咁其实我自己揸落咧都会有一个普遍嘅感觉嘅，其实似系坐紧船。 点解咧？ 因为其实咧佢浪啊，因为其实好多电动车都会面对到嘅问题就系、是，譬如我哋讲紧踩油落去嘅时候啦，佢会夹头啦。刹车嘅时候佢会夹尾啦，系啦，跟住譬如你讲紧你每一个缩电门嘅时候咧，嗰架车都会有啲挫下嘅感觉。 定系其实系揸嗰人炸咋？ 系咯，我都觉得。喂，你有车都有人系咁嘅，好大油， 系咁 一缩就缩晒咁样。 所以我成日俾人闹咗，你使唔使咬到踩到咁大啊？ 成架车都好似弹下， 即系挫咯，即系 挫啊！但系其实电动车咧喺呢一个方面个反应咧系比油车更加夸张、更加明显嘅。 我唔知。 所以如果假设咁讲，一个驾驶者一路冇改变过自己嘅驾驶习惯嘅，由油车转个电动车，维持翻同样嘅油门、右脚嘅动作嘅话咧，部车真系坐得好紧要嘅，系乘客真系绝对会晕落 嘅。呢样嘢好得意，成日咧啲乘客就话：喂，好挫啊！但司机唔觉 嘅，唔知 佢自己揸嗰个唔知嘅。 系啊，冇错，尤其是搭人哋车啦。 系 咯，你明我讲咩啦？ 冇错，冇错。 系咯，佢好似冇嘢咁，但系你影想呕啊！好奇怪。 咁所以佢去到今代嘅时候咧，喂，原来佢个操控。嘅感觉咧，已经同翻一部油车系好近似噶啦。咁样普遍嚟讲啦，而家市面上面好多嗰啲电动车，咁佢哋嗰个胎盘后面有拨片嘅，有加。 同減嘅，好多好多牌子都有， 有車都有， 係啦，有車又有，而家電動車都有噶啦。咁其實佢個撥片嚟做乜嘢嘅咧？你諗下，有車我哋冇得拖波噶嘛，佢、得摩打嘅啫嘛。佢而家個撥片係愛嚟做咗咩咧？就係愛嚟教翻嗰個叫 regen，即係電動嗰個電力回收嘅嘢。咁一電力回收嘅時候咧，其實可以教強弱咯。佢電力回收得強嘅時候咧， 減速 就好似一個我哋以前拖波嘅感覺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佢有好多個動力回收俾你選擇嘅。譬如你教到好勁嘅時候，就好似傳統車咁樣啦，拖波拖得好緊要啦，好似幫你剎緊車咁樣嘅。你可以教到近乎唔存在嘅時候，其實就似翻油車嘅駕駛感啦。 會唔會係似你揸油車嘅棍波車 誒， 拖波又未至於咁樣， 咁佢有少少嗰種叫轉波嘅感覺嘅，係、啦。咁所以 你要立即見到佢嘅就係慢咗，或者 即刻幫你好似收住一部車咁樣嘅， 聲即刻慢咗。 係啊，咁所以咧，原來佢哋而家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啦。咁所以其實喺彎路裏邊咧，你配合翻呢一個所謂回收電力嘅時候，原來係做得到拖波嘅感覺嘅喎。咁所以其實呢個好好啦。咁嗰部細啲嗰部電動嘅 SUV 咧，咁其實佢做多咗一樣嘢嘅，佢其實個安全性能都多咗好多。咁譬如以前我哋都講過啦，佢有自動駕駛噶嘛，自動駕駛我哋分咗好多個層次嘅。 冇錯。 而家呢一步嚟咗香港咧，佢已經係可以做到幫你 keep 住喺個行車線嘅中間位。嗱，佢唔係自動駕駛嚟嘅，但佢 keep 住你喺中間。咁譬如啦，你冇打燈嘅情況底下，喺啲彎路裏面會點樣嘅咧？架車某程度上自己係識得幫你轉彎嘅。系啦，系啦，嗱，佢真系某程度上帮你转紧弯噶。你揸落去嘅时候，譬如佢感觉到你开始偏啦，黐咗喺一条行车线嘅侧边，当你黐咗埋右手边，佢会识得帮你攞翻去中间啲嘅。系嗱，当然啦，呢一个功能系可以开关嘅。譬如你自己系好熟手嘅司机，你想架车唔好介入咁多嘅，你系可以将呢个功能熄咗佢嘅。但你话唔系，真系想部车主动安全帮你做多好多嘢啦。咁其实呢一个你系可以长期开住佢。咁佢就好安全啦。佢当啊吓，突然间一下分咗神嘅，转弯自己转得唔够好嘅，架车继续识得帮你 keep 翻住喺正中间，唔会俾你飘咗个隔篱咯。咁样呢啲就主动安全已经做到好足好足噶啦。 即系以前电车系冇呢一啲， 都有都有嘅，但系就冇咁明显嘅，可以咁讲。佢而家可以好主动地帮我哋做多咗好多呢啲嘢啦。咁跟住咯，去到我哋揸車個乘坐感啦，咁之前咧其實普遍嘅 SUV 即係所謂高身四驅車咁樣嗰啲咧，其實大部分車都會有一個普遍現象嘅，好硬淨，即係嗰架車係好你一係就好凳，一係就好朗，咁其實今次呢一步咧，我發現一樣嘢喎，原來佢做咗一個好好嘅平衡位置啊，咁其實坐嘅乘客其實無論直路彎路。都是舒服的，咁只要驾驶者好留意住自己个右脚唔好乱咁嚟啦，尤其是红绿灯停低咗嘅时候，你唔好似以前有车咁一脚就踩落去嘅时候，咁其实已经冇乜大问题噶啦。咁市区用嗰部车咧，其实已经绝对够晒用噶啦。咁其实唔需要担心话，唔够力啊，唔会唔够力嘅，绝对好力。 我想问咧，嗱，以前咧我揸过嗰啲叫 hybrid 啦，即系佢电油合拼嗰啲啦，感觉上咧其实。起步嗰下咧系比较立啲，同埋比较好似个反应慢啲咁。 系， 但系而家嘅电动车系咪已经冇晒呢啲嘅？ 完全冇晒噶啦， 冇晒噶。 因为以前咧嗰啲 hybrid 咧有一个好大家都面对紧嘅问题嘅，就系嗰个电动摩打究竟几时加入，同埋介入得自唔自然。嗱，其实我自己偏向咧，我就有就有，电就电嘅， 就唔系我两只加埋。 两只加埋嘅时候，其实都会面对咗好多问题嘅。咁其实甚至乎去长线嚟讲，维修都会系一个问题嘅， 冇错， 系啦，因为佢始终又唔系以前我哋一路讲紧嘅 turbo 或者 supercharge， 佢系靠咗一个 engine 加一个摩打，间唔中推一推嚟，系啦，个俾个力度其实系好。 唔係好夠咯，我用家 唔知想點咁樣 夠，甚至乎 random， 因為我其實試過好多部都係同樣嘅嘢嘅，佢個摩打出嘅時候係會突然之間有力度咯，咁就覺得奇奇怪怪， 奇怪怪噶， 系啊，咁所以我都偏向咧，你一系有就有咯，一系电就电咯，系、啦、 嗯。 但系另外一部啦，佢就再大型少少噶啦，咁佢就属于佢所谓嘅七系里面嘅嘢啦。嗰架车一部七人车嘅 SUV， 有三排灯噶，系、啊，咁好大部嘅，咁。 佢市面上面數一數二最大型嘅 SUV 嚟㗎啦，超過五米。咁、嗯、但係佢嗰個揸落去個駕駛感受係咩呢？超級跑車 嚇，係、嗯、啊， 係 啊, 啊，因為佢點解咧？佢係用 七人車，但係你好似揸翻緊超級跑車， 係咪件事？ 咁我想問，咁我想問，如果坐喺後邊乘客會唔會嘔嘅咧？ 我又 如果你要揸跑車嘅態度嚟揸七人車，因為後邊嗰啲 係 啊，有阿爺阿嫲有嗰啲噶嘛， 坐曬全家出去玩嘅時候，會唔會出事咧？咁其實我哋個試車，我哋都試咗載乘客出去嘅，咁最後係冇事咯。咁点解佢会冇事呢、嗯、又系好多新科技嘢落咗去架车嗰度一路用緊啦。咁 呢个系汽油嘅定系 汽油嚟㗎啦。今次呢佢用一个 V8 引擎摆喺呢部车里面。咁所以呢佢个加速好犀利。零至100系4秒钟 啫。哇使唔使 佢几多匹 人嘅 SUV 喎。 佢几多匹啊呢个有冇三 哦五百几匹。 哇500多匹 系啊。所以你一踏車嗰下 係普通細車嘅四倍喎。 係啊，佢已經提醒緊你㗎喇。個 engine 嗰把聲啊，人個死氣喉嗰啲聲一路嘭嘭聲嘅。佢係提住你，呢部車唔簡單啊。咁佢點解可以做得到佢咁嘅匹數，但係有七人座三排凳嘅時候又唔會頭暈呢？原來喺佢嗰個四個避震個懸掛系統裏面呢，有好多電腦去一路幫住個駕駛者啦。大家估下一個電腦佢每一秒佢可以對呢個避震系統做幾多次調校。 一秒啊。 係一秒裏面。 一秒对呢个避震啊， 系、 啦，避震唔知啊，我冇概念， 我都冇概念啊。 但我真系已经俾佢吓亲啦！你头先嗰个 系啦，俾一个数字大家，每一秒佢系可以调校200次。 哇！ 呢200次系咩嚟咧？佢会因为个路况啦，会唔会突然间有啲凹凸位啦？会唔会突然间你由好慢咁揸，啱啱开始要转弯啦？定系你揸得快嘅，连续不断系弯啦？佢系会不断去帮你调校住个避震系统，远同眼，不断去调校。咁所以咧，其实嗰个乘客嘅乘坐感系咩咧？直路嘅时候好舒服嘅，嗰部车你好似坐紧梳化椅，好舒服，一啲都唔会觉得 行不风咁嘅嘢啦。 系啦，过滤晒嘅，佢将路面大部分嘅都可以烫到好平坦咁样。但系只要个司机一稍微进入一啲弯啊，揸得快少少嘅时候咧。成部车系硬翻晒嘅，硬得嚟咧，佢又唔系话好似硬到你成架车会弹起嗰啲，绝对冇嗰啲情况。 即系唔系四驱嗰啲系咪？硬 冇跳嘅，冇跳嘅， 系啦。 佢纯粹系撑实晒你部车。譬如你转一个弯嘅时候，譬如去到啲内弯嘅时候，部车咪会有啲倾侧嘅。 系啊， 佢又识得将佢撑住一边，帮你收住一边，就平衡翻晒嗰部车咯。咁所以佢直头系行紧路轨咁嘅感觉噶。譬如我哋试车嘅途中啦，我哋有试过快揸佢啦，试下啲弯里边会啲咩感觉啦。其实佢一个系好先进嘅四驱系统，跟住咧佢先进到咧系讲紧可以将嗰个动力传送突然之间 100% 嘅动力摆咗一只辘嗰度都仲得嘅。 吓、但系咩情况要需要咁样摆一个辘？ 譬如咧讲紧你转弯转得好急嘅时候，有阵时咧某啲辘系会轻微离地嘅，即系譬如赛车场就明显地会见到呢一个情况。佢可以将你离地嗰只辘个动力摆咗去另外嗰三只辘嗰度，继续帮你咬咗个地下。佢系聪明到系咁样不断去帮你调节住嗰部车嘅。 哇，神奇！ 所以而家咧，哇！突然间呢一代嘅车系将紧我哋之前一路讲紧好多幻想紧科幻片 摆晒出嚟啦， 一路落紧地啦，一路出紧街。 你觉得似嗰啲007啊，谂住定嗰啲车咯，系咪？ 系咯，系咯，系啊！所以而家啲车真系可以尤其是去到电车层面嘅时候。比我哋之前所预计嘅嘢快咗好多啦，即系而家好多科技嘅嘢已经落晒地，可以大家 我想问一样嘢，就系其实如果你要试一架车嘅时候咧，通常会系试啲咩嘢啦？当然系会自己去试车嗰个人嘅感受啦。如果你讲紧话你 SUV 系七人嘅咁样，系咪需要就系有好多人坐晒上去，跟住一齐试？有啲乜嘢嘅嘢系即系需要去真真正正去试到嗰架车佢真正嘅性能 啦？由我哋澳洲开始讲起，其实以前我哋一路喺嗰边做嘅咧，我哋会几个大方向去睇嘅，乘坐空间啦，之后佢个驾驶咁啦，跟住佢个性能，我哋全部都会睇嘅，跟住再睇埋佢有冇啲咩新科技嘅嘢，有冇摆过落嗰部车，我哋全部希望试得到嘅都会试嘅。咁所以咧，其实啱啱呢一代车咧，就真系俾咗好多意外惊喜嘅，真系好多好多嘅新科技，而嗰啲都系主动安全嚟嘅。对于主动安全咧，就真正系我哋会用嘅时候。 嗱，唔希望用得到，用真係有需要用嘅時候，部車真係可以我嚟救到命。 即係有意外發生嘅時候，到底可以幫到啲咩咧？咁樣 係啊，冇錯冇錯。所以譬如咁講啊，我哋去到嗰個叫做空間感咁樣計啊。而家呢啲 SUV 咧係大到咧，我哋講是但一部都好，我哋其實成部單車都可以擺到入去喎。 嚇 咩啊？你單車唔係綁喺上邊，或者你綁喺後邊？ 嗱，以前 係 咁樣嘅，而家嗰啲係真係大到咁樣樣嘅喎。譬如啦，又講翻我哋啱啱前嗰個有三排凳嘅最巨型嘅 SUV 啦，跟住佢第三排凳咧係電子控制嘅，你撳掣，無論喺車裏邊或者喺個車尾箱 收埋。 系啦，你系可以揿掣之后咧，将成个第三排收埋晒，摊平晒嘅。咁大到一个空间，我直头 你可以去露营， 哇！唔知露营 啊， 你 可以 喺里面瞓啦。 露营系即系你可以瞓喺部车里边啦。我谂你系讲如果露营嘅话，烧烤炉啦，帐篷， 你喺车里 边搞， 所有嘅嘢你全部摆晒喺里边都冇问题。大到我睇紧嗰个空间，拍咗第三排落去嘅时候，当你一家大细去旅行啦。你四五隻夾咧，完全零難度啊！ 我有問題想問，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其實本身佢嘅車身會唔會都好巨型啊？適唔適合香港泊車咧？ 嗱，香港車位好窄， 唔好整蠱自己。 嗰部車五米長嘅， 但係寬度咧， 寬嘅寬嘅，佢嗰部車講緊你差唔多用盡一條行車線咁樣噶啦。 用咗一兩隻，咁其實好多停車場你泊唔到。 係咪 要小心，要有技巧，因為嗰部車真係市面上面最巨型嘅 SUV 嚟㗎啦。咁如果假設揸唔慣大車嘅話咧，揸嗰部車會覺得大嘅。 我一定唔得，我諗我已經揸咗落去㗎。你知我試過有一次咧，就我見過有一個女仔好細好細粒嘅，佢揸咗架車嗰陣一出嚟，佢就嚇死我哋。 冇人啦， 我車冇人嘅，點解前頭嗰個人坐咗， 差唔多見唔到佢就濕咗。 你知唔知啊？佢真係有個人喺度揸，但佢揸架好大架嘅啫。 譬如咁講，唔係一部車，你覺得出入一個香港普遍嘅停車場位，你嗰幾手太啊？大家諗下自己嗰啲車幾手太。 嗱，你先講啦，有時唔係個位窄，係落去嗰個彎路窄 啊！ 冇錯冇錯。嗱，正常啊，譬如我哋自己嗰啲細車啦，我哋三個都係屬於細車嚟。 我架更加細。 兩手太一來一回，一前一後，大家應該出到嗰啲位啦，係咪？ 得得得得。 嗰部大車竟然係可以兩手太出得到。 冇嚇，除非佢嗰個碌嘅嗰個角度，佢可以。 係啦，喐喐好嘢啊！嗱，你講中咗嗱，佢唔知頭碌轉彎，佢連尾碌都識得轉彎。佢尾碌咧係可以有左右四度可以我嚟轉彎嘅。咁其實我嚟做乜嘢咧？就係幫我哋我嚟做一個叫 U turn 又好啦，一個好窄嘅位置掉頭，甚至乎停車場出出入入嘅時候咧，佢係將嗰個咬腰嘅角度大大收窄啦。咁譬如我哋去出車嘅時候，我自己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喺一個好窄嘅位裏面嚟嘅，竟然我出一扭，哇！咁 扭到咁盡都仲可以扭啊！ 係扭到盡嘅時候，嗰部車好似根本 仲可以扭。 點解佢會有一個咁犀利嘅角度就已經出咗嚟嘅咧？真係兩手太已經係一個好窄嘅位置已經離開咗。 但我諗佢必須要咁樣嘅設計係咪咧？因為佢架車咁鬼 新科技，係 啊，佢係新科技，咁所以佢一定 之前有人用緊嘅，但係嗰啲科技咧。其实讲 用喺咩地方？ 廿年前有啲跑车都已经用紧呢啲嘢噶啦。 哦， 但去到而家嘅时候，佢将呢一样嘢咧，佢唔单止系譬如俾我哋出入啊，佢连正常路面个操控感，佢都大大提升咗。所以佢将一部超级巨型嘅车，可以用一个细车仔嘅角度去揸咯。所以佢好得意噶，佢呢个四轮转向咧，其实喺一个路面上面就系喺弯路里边超级灵活。 揸起上嚟 真系完全感觉唔到佢系一部咁巨型嘅车嚟嘅，系啊，所以又系落晒地嘅科技嚟嘅啦。呢啲系 我明， 嗰个科技系好贵嘅， 尤其是新科技。 呢一个如果相比其他 SUV 咧，佢个价钱算唔算都系偏向比较贵啲啊？暂时 呢一部咧系属于贵嘅，点解咧？因为佢嗰个引擎啦。或者底盤，佢係同某一個超級跑車係一模一樣嘅嘢嚟嘅，咁、所以其實嗰部巨型版嘅咧，其實都過咗100萬噶啦， 係 係啦，咁一個唔同嘅市場定位咯，咁但係佢就真係一部而家市面上面最犀利嘅七人車嚟㗎啦，可以咁講。 咁啊，車路的士都係希望同大家咧就係增長知識，係啦， 市面上有啲咩啦， 有新嘅科技啦，咁樣等大家可以咧就率先俾大家知道嘅。 好，喂，今日多謝曬潮潮， 多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咁啊，今日街上面可能都會比較多人多車啊，大家揸車小心啲。 你到時去玩咩？ 我外家同我爸爸媽媽一齊去旅遊， 超開心啲。 Okay, 好，多谢晒， 唔该， 好啦，阿 系十二点半啦，听下呢个风骚快活人啦。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9%嘅。 冇错啦，一阵间嘅话就会接受大家嘅点唱1872388，1872388已经有好多朋友打咗电话嚟噶啦噃。 系啦，咁亦都有啲人网上留咗嘅，啱帮你读出嚟嘅点唱名单啦。先听咧12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侦破六宗分别利用远洋船、内河船走私货物嘅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物品，包括大量电子产品同电子废料，估计市值共约1亿。三个男子被捕，其中一宗案件，海关发现一个往上海报称载有胶粒嘅货柜，藏有7吨怀疑受管制嘅濒危鱼翅。大約50万件嘅電子產品、2000支餐酒等，之後再鎖定6個貨櫃，再揾到大量電子廢料同舊嘅電子產品。海關話，除非事先領有有效許可證，否則進口或者出口電子廢料即屬違法。話環保署會跟進調查案件。海關話，不法分子除了透過虛報掩飾走私物品之外，亦都嘗試以含糊申報貨物的資料，企圖逃避海關偵查，強調會繼續打擊走私活動。元芳商場地下管道工業意外導致兩個工人死亡，警方暫控疑判審視創建的62歲男負責人誤殺罪，案件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辯方申請保釋被拒，期間被告需要還押看管，控方申請被告無需要答辯獲批，押後案件到12月27日再訊，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包括檢驗現場證物、閉路電視片段和索取法醫驗屍報告和證人供詞。公司董事沈玉權被控在今個月23日至24日期間，在柯士甸道西元芳金門地盤演藝綜合劇場及地庫延伸部分 L2 內非法殺死兩個男子。繼灣仔海濱市集、堅尼地城卑路乍灣海濱長廊和觀塘海濱花園的市集分別今日下午和傍晚起開放。因應煙花人流管制，灣仔市集會在國慶日暫停開放5.5小時之後，夜晚再重開到凌晨。立法會議員梁希認為，有關方面和市集檔主溝通不理想。海濱事務委員會港島區海濱發展專責小組主席何文耀認為，如果檔主認為有困難，當初可以不簽署協議。國家航天局表示，探月工程嫦娥6號任務正是按計劃開展研製工作，計劃2024年前後實施發射。嫦娥6號任務開展月球背面採樣返回。央視新聞報導，至今為止，人類已經進行的10次月球採樣返回都位於月球正面，月球背面整體相對月球正面更為古老，而且存在月球3大地體之一的艾特肯盆地，具有重要科研價值。嫦娥6號任務預選著6區位於月球背面南極的艾特肯盆地，以期發現並採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齡的月球樣本，增進人類對月球的認知。為了順利完成月球背面航天器和地球之間的通訊，國家新研製鑿橋2號中繼通訊衛星計劃出年上半年發射。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43点，升470点，总成交金额333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48，升4.8；腾讯控股305.6，升8.2；友邦保险64.25，升1.35；�阿里巴巴85.95，升2.95；恒生中国企业62.44，升7；美团115.2，升4.4；港交所291蚊，升7.4；汇丰控股62.15，升1.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828， 日元 149.44，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48， 人民幣 7.294， 英鎊對美元 1.222， 歐元對美元 1.058， 澳元對美元 0.64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1,785点，跌86点。港金报17,40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17美元，卖出1,86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8。 来吧。 好啦，不如咁啦，读下啲朋友留言先啦。 好啊。 Winnie 佢话咧，风骚嘅小张张、强强、锐锐、杨仔，中秋节快乐！点俾爸爸妈妈中秋节快乐，跟住细佬贤仔同佢老婆佳节愉快，最后细妹阿 Yan 同佢妹夫加超可爱嘅小 B 女一家，大家人月两团圆嘅。 正啊！ 另外 Queenie 佢话今日补九月之星，我妈咪啦、老公啦、仔啦，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哇！全部都九月啦，好开心、 啊。佢话而家杭州钱塘江睇紧大潮，希望10月4号赶到落机。睇我哋嘅聚会啊！ 哇，唔知有冇？ 一定要嚟啊！ 系唔可以唔嚟噶？ 系喎、啊。 嗯， 好啦。 跟住我哋有朋友打通电话，1872388。我哋首先第一位接通有 Peter， 彼得哥， 彼得哥哥。 喂喂 ，Peter， 喂， 喂喂喂喂 喂，喂 Peter， 你啊， 人好， 你好， 你好， 你哋中秋节快乐！ 哇，大家咁话， 系啊，你都系， 系啊， 有冇食月饼啊？ 有啊，食滞咗添啊！ 哎呀， 已经食滞咗啦，系嘛？ 真系好多人送月饼俾你，系咪？ 好啦， 你今日打嚟好开心啊 ，Peter 哥， 系啊系啊， 自己讲点样？ 嗱，我咧就补足我9月26号。 我和太太结婚50周年。 哇，好 嘢！ 50周年系咩婚啊 ，Peter 哥？ 金婚。 哇， 好犀利啊！点庆祝啊？你哋 嗰日？ 我太太啲兄弟姐妹同埋我啲兄弟姐妹摆翻几位咯。 哇， 最开心咧就系我嗰啲仔女咧送99朵玫瑰俾我哋。 哇！哇 瞓唔着啊！ 哇，那个花樽你要分几个樽放喎，系嘛？ 两三个啦，大花樽。 阿 Peter 哥啊，可唔可以讲你嘅爱情故事啊？你点样认识阿嫂噶？ 喺公司识嘅， 啊，同事嚟嘅， 聊下聊下咁啊，识咗。 哎呀，你点样用呢个字啊？ 佢哋佢聊你啊？边个聊边个？ 七十几年代嘅咧，咁样识女仔系咁 上下啦。有冇约佢去游水啊？定睇戏啊？ 睇戏咯， 睇戏。记唔记得第一套戏咩戏啊？双星报喜， 唔记得啦。 好中意系啊， 陈宝珠啊， 哇， 系啊，佢好中意刘德华嘅， 啊， 我都中意。 系， 所以你今日就点一首嘅就 系 华仔， 系啦系啦， 哥哥嘅歌。 最紧要咧，我哋两个莫反转个地球咯， 爱到反转个地球， 系啊，好浪漫啊， 咯咁啊。 好 嚟紧仲有啲乜嘢说话想同阿 Grace 阿嫂讲？ 祝我哋两个发齐眉咯，唔好我激得佢咁多咯。 你成日激佢嘅咩？你点样激佢？ 系啊，我成日激佢嘅。 点解？ 自己去踢波啊？ 我你抌低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 多我陪佢咯。 阿 Peter 哥，你而家踢波一场系咪15分钟嗰啲啊？ 20分钟到啦， 系啦，差唔多啦。 大佬，我真系70几岁，冇理由踢咁多嘅。 我知啊，系啊，20分钟好啦。 但系好好啊，做啲运动， 希望你大家都快乐啦。 大家 快 乐 啊！听到你嘅故事都快乐。 边个唔好恰得你咁多咯？ 边个 唔好？你讲清楚， 边个唔好恰边个？你讲清楚。 唔系你真系讲清楚 咯？ 咩话？ 一恰阿强仔咯， 口窒窒，口窒窒。 次次都讲啲嘢咧，好似恰佢咁咯。 Peter 哥。 系点啊？ 我真 系 好感动，听到你咁 讲。我同你都差唔多 啊。咩差唔多？ 咁你即系话老婆恰你啊？系咪咁意思啊？ 唔系，我就恰佢嘅，佢系忍谅我嘅。 系你要咁讲，锡老婆多啲，好唔好啊？ 系啦系啦。 好啦，咪开心心啊！ 其实佢哋冇恰我嘅， 都系玩啫。 好啦 ，OK。 好嘅，好。 我哋摸佢，我哋踩佢啫。 中秋节快乐， 好，大家咁话，拜拜。 50系啦，结婚周年快乐啊，吓，永远都甜甜蜜蜜啦，吓。 多谢多谢。 Peter and Grace。 网上咧有位叫 Connie Sister， 佢话先生，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佢问啊，记唔记得五月头我都留言祝我老公生日快乐，老公叫高人，因为1.92米， 哇，1.92米， 系咪噶？ 好高啊！ 好 高啊！有冇写错啊？ 终于轮到我啦，我系1.64米生日啦，祝自己生日快乐。阿马老师啊，你系咪仲有时间剩啊？俾一分钟我得唔得啊？你咪俾15蚊 有 锐嘛？佢叫佢问你攞一分钟啊！ 有人遥控我啊！一阵间我会讲 噶，叫你个 quota 拨啲俾佢。 你话你今日仲有10分钟剩啊嘛？ 系啊， 佢就咁写啊！你啊， 你唔好等大队啊！ 你惊唔惊？有人遥控我，我收到咩？ 而家唔系你扣翻佢一分钟啫，仲有9分钟， 一分钟唱只生日， 我15分钟唔摆喺呢度。 我知啊。 他要你唱只生日歌俾佢听。 好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仲有70秒，唔系仲有40秒，你仲有十秒。 我 留翻佢啦。 喺个耳仔边讲。 好啦 ，Happy birthday。 好啦，电话里边又有另外一位朋友。 系来吧。 喂 ，Hello， 我叫做阿薇，快活人，各位主持，你哋好，大家中秋节快乐。 你好， 花好月圆啦。 好乖啊。点啊？打嚟有啲乜嘢？ 我打嚟咧，系今日咧，系祝我咧，我先生，佢今日系旧历生日嘅， 系，同埋老公叫咩名 ？Vincent， 哥 ，Vincent， 咁同埋佢今日咧都系咧last day 退休嘅日子，咁佢而家仲喺 office 嗰度咧，我唔知佢听唔听到，今日系佢嘅 last day， 咁佢听日就第一日退休噶啦。 心情点啊？想问你嘅心情，或者你 feel 到佢嘅心情点啊？ 佢应该就而家喺 office 就應該忙啦，同啲同事啊影相留念啊，咁樣一齊可能一陣 lunch time 又出去食餐飯啊咁咯。我就喺屋企咧就整預備定今晚食飯。 哇！早知啦 嚇，咁煲湯啊。 有咩餸啊？ 係啊， 我 有冇蝦？有冇蝦碌？真係有蝦碌啊！ 一定有嘅，因為蝦好易整噶咋。 係啊，茄汁啊。 开心啊嘛，咁 开罐鲍鱼啦，开罐鲍鱼啦， 你听人讲啦， 系啊，都开罐鲍鱼咁样啦。 阿薇会唔会觉得咧好开心？因为跟住落嚟咧就二人世界，日日都二人世界。 系啊，佢享受退休生活都好 啊， 陪公司陪你， 即系四围行下，即系 去旅行啊， 吓 去旅行啊， 周围山又得，乜都得， 系啦，自由啲咯，即系做咗几十年嘢都。大家嘅 target 都係望到，即係退休嗰時啊，去邊度玩下、食下，最緊要吃喝玩樂， 冇錯 啊，係啊， 同埋聽風騷發人。 我想問阿 Vincent 老公咧，佢有冇買散水餅翻公司㗎？ 你係咪想攞一件食下？ 可唔可以？ 你平時唔想攞一件？ 你可以唔答佢嘅，其實 叫佢留翻。啲俾你哋風騷快活人嘅各位同事 嗱，你兩個 咁係咪寄嚟電視台香港電台就得㗎啦？著名 講下小姐，講下 小 姐，講 下小姐，講下小姐， 係啦，最緊要你哋兩個有互相嘅陪伴，佢好好地去係啦，有啲佢自己嘅退休生活咁就 冇錯， 最緊要開心， 最緊要你哋開心， 真係仲埋身體健康啊！ 好啦，多謝曬阿薇啊， 多謝阿薇， 拜拜， 拜拜。另外一個代讀啊嚇，咁就係阿鄭太嘅，要多謝老公阿 Ken 咧喺佢中風以嚟咧6年嘅照顧，不離不棄，細心呵護，毫無怨言。想點唱嘅就係有《甜蜜蜜》呢一首歌曲嘅。 送俾所有听紧嘅夫妻啊、情侣啦、好朋友啦等等啦，中秋节快乐！大家都要甜蜜蜜啦。 是你，梦见你就是你。 甜蜜蜜啊！希望今晚大家都甜蜜蜜啦。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嘅同学仔，就系、 是、喂发发你好啊， 发哥，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啊！发发， 好耐冇倾偈啦， 我琴日终于打到电话嚟攞到飞啦，可以10月4号星期三去见你哋。 哇，正啊！发发着靓仔啲，好冇？ 系啊，唔系我今日已经开始唔饮啤酒，希望减。 要啊要啊要！ 唔使啊，你个肚几大啊？ 你系咪想提下小强都要咁做啊？ 系啊，唔系我好中，我第一样嘢要多谢群体 B B 先，因为佢真系好好啊。 群体 B B 喺群组里边见到我两次都话冇飞咧，佢谂住话需唔需要喺喺个群组里边呼吁有边位俾飞我？我话唔好啦，我想亲自攞到啊呢、這个。 哎呀， 系 啊， 个使命 啊，系啊，咁、所以好多谢群体 B B， 所以阿马老师真系要珍惜呢个咁好 嘅 事啊。 系啊， 我会啊，有小强嗌嘅，你唔好嗌咗人哋个名啦。 群体 B B， 借 你十秒嚟。 难得咁多同学仔都会到咧，我想当日咧，阿咸强好似争我哋好多间。 咸强边个？ 我可以街扫一站清， 包括啊，数啊数啊，包括咩？ 我希望你可以唱歌啦， 跳舞 啦， 弹吉他啦， 阿姐嘅装束去跳舞啦，当然因为 太舒服晒，有人帮我一次过讲晒，我自己即系摆喺心里 边嘅嘢。一次过走数， 发发啦， 舒服晒。 我哋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你有冇打错啊？ 你惊啊？你惊啊？ 赞成。 系啊，我觉得嗰日我哋全部嘅同学仔都要系咁嗌咯，即系叫翻啊，话交数交数 交数交 数。阿班长啊，行长咧系咪全部嚟啊？就 好似系啊， 哇！因为可以话我哋风骚快活第一次见面嘅聚会， 系啊， 系啊，我其实有十个简写，我早作咗一个。你近排兴作诗啊嘛？ 系啊系啊，师兄大发， 读 嚟 听 下。 嚟嚟嚟， 俾我入座。替补 Queen Win 得恭祝。必赛吉，个 fans 应该都会到 嘅。必赛吉， 好差。 必赛吉，叮，出场， 叮。 嗱，好啦，时间无多咧，我想今日拣首歌，唔知播唔播到啦，就系拣咗阿秋官嘅《天涯孤客》咧。我听到你哋讲即系寻日播歌咧，好多关于即系月亮嘅歌啦。其实呢首歌咧系我细细个咧，即系我嘅童谣嚟咯。第一次听到月亮嘅歌就系呢首咯，因为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嘛。咁所以我就又做咗啲 research 啦，边个作词嘅咧？原来咧有位叫苏翁嘅前辈。咁原来苏炳洪先生原来系你哋香港电台一个老前辈嚟嘅。咁本来我谂住有一个你又知唔知嘅玩法俾你哋嘅，因为其实咧以下。好快啦，講四個答案咧，你邊一首咧唔係阿蘇翁先生作嘅咧？大家都好熟噶啦。第一個就係《分飛燕》，第二首就係《悲秋風》，第三就係《歌仔靚》，第四就係《四朵金花》。《 分飛燕》 邊一首唔係不是？ 四朵金花， 《分飛燕》。 分飛燕兩個，《分飛燕》一個，《四朵金花》。 錯曬。 哦。 正確答案係 《歌仔靚》。 哇！ 你以後都冇再打你啦。 多谢晒， 我都话佢打错电台啦。 都系啊，苏先生作噶。 好啦， 好嘢， 多谢发发， 多谢发发。 好啊， 咁啊，到时见你咯。 系啊，拣呢首歌就系送俾好多全世界嘅人啦，包括就可以一家团聚噶啦，包括唔可以一家团聚，例如即系我嘅情况，或者好多我都好多旧同学咧移咗民去英国咧，佢哋父母仲喺香港嘅，所以都点晒俾佢哋听。 一于咁话，多谢发发。 O K， 多谢， 千里共婵娟啊，今晚。 到时见，拜拜。 星期三见，拜拜。 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瓶中飘零，何处有我？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父墙，孩儿父母温暖处，落眼洋洋。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 飞秋风。 好啦，天涯孤鸦之后呢，我哋争取时间，因为中秋两团圆嘛，打咗电话嚟，一定要博埋佢。我哋就有林太啊， 哇 ，Mr. Slam， 三位你好。 中秋 节 快 乐，中秋节快乐，人月两月。 今日咧就是大孙女生日嘅，叫 Suki 生日快乐。 仲有英国嗰、那个叻叻嘅移民咗，又系补足佢九月廿一号生日。 好， 正。 仲有我仲有好多个， 慢慢讲。 仲有崔氏九月廿三八月廿三号补足嘅。 嗯，仲有咧 系。 仲有大女婿Simon 十月三号， 嗯，十月三号 Simon， 仲有吗？ 系，仲有细女瑞生十月四号， 哇，喜事重重啊！ 恭喜， 系啊，仲有个细仔十月十三号，志雄， 嗯，好， 啊， 嗯， 就系啦， 我仲答唔通先，你哋好好听啊，三位啲 多谢， 好听嘅， 多谢， 你想唔想听我唱生日歌啊？ 唔好啦，拜拜。 下次啦。好，多谢林太啊，喂，真系嘅，中秋佳节啦。 中秋佳节嗱，仲有另外咧，有一个嘅 message 系俾你嘅，喺个岳阳嘅一个 message 嘅。 系，请讲。 咁佢就系话，你哋好好照顾自己，记住今晚要打俾马老师，佢应承我，佢会同你倾十五分钟嘅电话，样样上。 记住啦。 今天是他的生日，九月二十九号。 Happy birthday 啊，杨洋！ 快 乐， 系 啊， 你 系 我 噶。系啊，佢旅行，好心机，唔好搞咁多嘢啦。 好啦，就喺呢个节目完结之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耶、yeah! yeah! ！下个礼拜见， 拜拜。 人人陶醉。